你都知道哪方。这边也写，直接拿这说这房间号，给你房间号，他就给你们开了，然后把你们行李拿走，咱们明天早上再进门。有什么事儿咱们就自由活动了，你就不用着急了，来我拿完房卡再回来取了，折腾对吧？是吧？然后大家现在就自由活动了，明天早上是七点咱们去到这儿，7:50咱们下来，腾个行李，然后咱们准备吃饭。然后你们要买面包的话，一包可以买。然后早上6点到7点之间，你可以到酒店订票，那那个公司刚做的，刚做的。然后其他的我会发通告，比如明天从刘科长，刘科长去做，就下播比较多，然后会发给你。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，是吧？大家自由活动吧，就省得给大家劳累，好吧？ 好吧。 知道了。就知道那个房间就可以逛了。 你们 不是房间吗？那我回吧，你也回吧。 先回房间，我回去了。 行，那到时候就当就当那个前台说一下啊，我就在那回去。好。我们的群里都有啊。 Thank you.